就算这个世界这种转眼，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眼，说别离的时分，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，就算我已快要躲于下轮，至少这刹那自弹自怨，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？难再恋，但亦难以断。偏偏你还未如情相恋，在痛苦屈膝这美丽边缘，还未绝情已心软。又是蓝色时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。就算这个世界这张转眼，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眼，说别离的时分，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，就算我已快要躲于下轮，至少这刹那内仍很相衬。又是蓝色时分，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，就算这个世界即将转轮，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灯，再回头爱更深，暂时的一刻已不过分，就算我对世界天色不能，至少这刹那时曾经吸引。 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